我还是我洗哥哥过生日事情。我洗哥哥说是扣都要乖，你要家记住，记住啊，记住嘛，跟我是不要如果不要如果呢，你要我背上等我的不就还得不就后边、啊、还不得就学我，是哪帮我这是你本部的是吧？如果是还得就得就把货的也如果是就把货如果是呢，就差哥哥帮是不是？乖哥呢得跟得就某个学校弟妹们呢都那种有。在次次那种来的大年我出门表表也可以表一张分钟作业表就没看呢你那扎口管扎口管呢有的老师还坑得我嘞还坑得我嘞是你还花钱过的嘛呢过涨垃圾你要涨快涨十几块涨贵是呢涨十几块几额呢也涨那么个学校进那个位置就是申请么低嘞么还快当快当呢肯把我出又低又等等事又洗个呢又掏钱，俺辈呢个子俺你来么个去么个呼么个路么他那个个挑水挑呢你屋头就标就学校么个搞校长肯把啊搞啊，俺我当的么个申请么姑姑全校的么个干嘛整等事屋头洗么个计是什么事情拉不丢。不学蚊子呢又掏钱，要蚊子你又是黑啊、萝卜啊蚊子，只不过是那人家按你说蚊子那豆标啊，也如还要蚊子你又臭毒蚊子，这还是不过是啊啃也大喇叭呢，啊真贵是那也也闭关呢又怪啃，还要按你又么个种么个种蚊子什么来么个挑水，但是无处解释事情不是。但是洗狗呢，即使事情呢，你要洗狗是无处再丢。我还想着呢，既然记不多少，记多少有记，但即使蚊子。